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这几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关于气哈。当然中医呢关于气的理论呢，它是讲三气的是吧，这个先天之精气、水谷之精气和大自然的这种清气组成了气的来源。那么气的来源我们弄清楚了，怎么能够使身体的这个气呢能够保持充足，即便是气有些虚了，我们怎么来进行调整啊？那您呢也推荐了一种方式。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种元素，诶，转阴因子，然后还有中药啊，百合、莲子、茯苓、芡实。 嗯， 转阴因子是一个这个老是说这个因子细胞因子，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因子。 嗯，因子好像应该说是一个化学方面的概念吧。 不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人体最小的功能单位是细胞吗？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细胞和细胞之间啊，我要配合，我要跟你打招呼，咱们一块儿完成生理功能。 嗯， 你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怎么沟通的吗？ 嗯， 哎，他们就是靠我细胞分泌一个物质，我们把这叫细胞因子。那这个物质它是，既然是物质，它是由什么构成？它是由蛋白质。其实以后大家听到啊，如果我在节目里边或者别人跟你说细胞因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小分子蛋白质，它是一种蛋白质。 哦，一种蛋白质。 哎，那它怎么细胞和细胞之间发挥作用呢？它是通过我，假如说我是个细胞，我分泌了一种物质，这小分子蛋白质，然后我要跟你打招呼，你看你是靠眼睛、耳朵或者身体感觉，这等于咱们交流语言，对吧？ 嗯。 那细胞和细胞之间，它就是，诶，我分泌了一个小蛋白质的细胞因子，你那个细胞壁上刚好有一些受体，受体就是接收这个细胞因子那个结构， 嗯， 就叫受体。诶，当你的受体接受我了这个信号了，你通过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细胞内部，细胞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这个反应，哎，来配合完成这个生理功能。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转移因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多态的，哎，这个蛋白质这个分子，然后它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呢？我们 T 淋巴细胞，还有我们固有免疫的这个粒细胞，还有我们的吞噬细胞。那这些细胞都是什么？都是免疫细胞。我们说现在医学叫免疫调节，免疫调节其实你从字面说啊，免除疫情发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免疫，但这是传统免疫学。那么现在免疫学除了说免除这个传染病啊，这个瘟疫之内的这一类疾病以外，那我们身体内部这个产生的这个抗原，包括应对这个抗炎所用该产生的这个免疫能力，也是现代免疫学的一个研究的重要的方向。 嗯， 这个你可能听不明白，比如说有个细菌来了，那我们说 免疫细胞去把它杀了去。细菌是外来的，对吧？那你想，假如说你这个糖多了、脂多了，或者这个蛋白这个过剩了，那你这个离子紊乱了，其实在这个乱的过程中，免疫细胞是要参与的。它不仅仅 要进行调节的， 对，它不仅仅是说我是针对这个生物性的，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发挥作用，包括我们今天的代谢紊乱，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什么老年痴呆、糖尿病，还有各种慢性炎症，都是免疫要调节的。那我们说这个免疫，这个免疫因子呢，就是这个它这个怎么来调节我们人体呢？它能让我们这个 T 淋巴细胞活化，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免疫要参与这个过程的话，一定细胞必须得激活它，所以这个转移因子就能激活它。还有一个，它能使这个淋巴细胞分裂的数量啊增多，然后这个活性呢增强。你看这一下把免疫调节的。就一下就提高了，再有粒细胞啊、吞噬细胞啊，这都是我们固有免疫应答的一个固定的这个细胞。这方面我在后面的节目我抽时间会给大家讲。这是现代医学一个成分，还有给大家讲的这个百合、莲子、茯苓、芡实，这其实就是由北京中药研究院原来的这个柯延良教授，他经过大量的这个实践以后，选择了这个百合、莲子、茯苓、芡实，解人体这个气血津液这个平衡。因为我们说用中药的时候，一定是又要精，又要准，又要少，这样才是一个好的这个走方，而不是说一下子用50味中药、40味中药那样的大方子，那最后失去了这个目标。你像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它调节我们人体这个气血津液以后，它是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能够通络，就是我们说这个精锐下来一个，它能滋腑滋养我们的脏腑，还有一个养心固肾、安神润肺、健脾生血等等这些作用。那通过这些作用的，我们人体以后对哪些人都有用呢？你像比如说我们有肝部疾病的，有肠胃疾病的，包括糖尿病的，包括我们现代医学说这个贫血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今天更年期这个女性，还有一些身上长瘤子后，这个放化疗前后这些患者呢，对他们这个都有很好的调节免疫、调节气血功能这个作用。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转移因子呢，应该说是现代医学的一种说法，它是小的蛋白质的一种分子哈。那么再加上刚才您提到的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都是中药中医保护当中的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啊。 对， 所以这也可以说达到了一种中西医的结合。 是转移因子是个现代医学的一个提取物，生物技术从这个动物这个脾脏里面提取来的这个蛋白质。那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虽然说是都是普通的这个中药，但是它们相匹配到以后，对于生我们所谓的先天之精气、后天脾胃之水谷之精气，还有入我们这个肺脏以后润肺、这个止咳，然后调节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这个清气，对这个三气构成了强大的这个调节作用，所以它对调节我们人体这个气血津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综合作用。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转移因子呢，可以说是现代医学的研出的一种物质啊，再加上呢咱们中医中药的莲子、百合、茯苓、芡实啊，这五种元素共同起作用，达到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一种提高。 对，从形式上讲，它是一个中西合璧，因为转移因子是这个现代医学的一个成分，那么又用我们传统中药， 这么相辅相成，哎，达到一个效用的这个最大化。 嗯，但是有些人说了，假如说我在药店或什么样的地方，我可以买到莲子、百合、茯苓、芡实，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中药。那我自己呢，把它们相应的比例来煮调，然后自己服用 呢？那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它提取物、 哦、 是要通过现在这个工艺，把它最有效的这个成分来提取出来。你看我们传统的都是煎中药嘛，哎，我们去用个药罐慢慢这个熬，然后这靠那个汤汁儿来进行调。那你看平时现实中我们也有很多听众说，哎呀，我都喝中药喝了半年了，包括我们主要那个有效成分啊达不到过去那种到地药材那种功效。 嗯，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组合、啊、 嗯，还有一个这个剂量呢、嗯、 对， 你是五克还是十克，这个比例怎么达到最大化，这是要讲比例的、嗯、 而且这个中医啊它特别讲究，比如说你要的是这个药材它是出自于哪儿，什么时辰出来的，怎么采摘的等等，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没错，一个季节、嗯、 对， 一个长的那个植物的这个部位、 嗯、 另外一个你是不是那个原来的生产地， 对， 我们把那个叫道地药材、 嗯、 这个都会影响中药这个发挥它的这个效果。 嗯，所以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五种元素的组合调理的这个方剂的话，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对于老年慢性病的康复，除了用临床医学对症治疗控制症状的治标这样的办法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够忽略调节人体的气血津液以及呢免疫力的平衡，因为这个是本。那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定于5月3号上午9点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说明分析会。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希望呢不要错过这个大好的时机啊。但是我们的场地有限，仅限3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那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 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说到这个气啊，应该说是一个中医的概念了。咱们经常会说胃气啊、脾气啊、肝气啊、肾气等等这样的说法。那么具体到气哈，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对人的身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前两期节目讲了这个气的这个生成，它气的这个来源，包括我们平时去看病的说，哎，要调气血，气血不和了，那为什么气血不和就会生病呢？ 嗯， 包括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调什么心气、肝气、脾气、肺气、营气、胃气、中气、元气啊？因为大家对气的概念，它好像很虚无。事实上，我们也讲过，气呢，它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哎，我们除了说它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脾胃的水谷之精微，或者说这个骨气，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个清气，那它在我们人体呢，它是这个具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所谈的，也就是现代医学，哎，它的生理功能是什么？说到中医讲的这个气啊，它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有五个啊。一个大家记住是起什么作用？推动作用。第二个作用呢是温煦作用。再一个就是防御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固摄的作用，再有就是气化的作用。那么这么说，大家感觉很抽象。比如说我就给大家讲，哎，什么是气的推动作用啊？我们说，哎，气呢，它是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它呀，对我们人体这个生长发育、各个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这个生理活动、血的生成和运行、精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等等啊，都起着推动的作用和激发它们运动的这个作用。那我们说如果气它是虚衰的，就是虚了衰了，如果我们人体这个气或者说气的这个推动激活作用减弱了，那从长期来说它就会影响我们人体这个生长发育，或者它就会出现早衰，或者它就会使这个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这个生理活动啊它会减弱，或者使这个血和精液的生成呢就不足了，哎，运行迟缓，这样呢，它相应的就会引起什么血虚、血液运行不利，或者水液滞留这些病理现象。那你说这个血液运行不利，拿我们现在医学来说，哎，这个哎，浑身乏力，氧的运输不足，氧的运输不足，那你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嘛。那你这样当然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这个虚弱这些症，是吧？所以这个刚才说它是一个动力的作用，推动作用。 嗯， 说到这个温煦作用啊，你像那个难经二十二难里面就说，哎，气主煦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气是人体热量的来源，温煦温煦嘛，哈，人体的体温，哎，它是依靠气的温煦作用来维持恒定。那么我们人体这些脏腑、经络等等这些组织器官啊，也要在气的温煦作用下，哎，进行正常这个生理活动。你看，像我们现代医学来说，人体这个体温必须保持恒温， 嗯， 你太低了不行了，高烧了肯定也不行，这个大家知道。其实这点咱们中医来说也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气的这个温煦作用下它维持这个恒定作用。再一个就是说各个脏器也在这个恒定的作用下它维持它正常的生理活动。那你像我们这个血和津液啊等等这个液态物质，它也是要靠这个气的温煦作用进行正常的循环运行。所以就是说血得温而行，得寒而凝。哎，如果气的温煦作用失常，不仅表现在我们身体啊 就是说胃寒喜热，四肢不温，体温低下，血和津液的运行迟缓，这些寒象，我们是有热象有寒象吗？哎，就是如果气的温煦作用不足，它就会出现这种寒象。还可以因为一些原因引起这个气聚而不散，气郁而化热，出现这个恶热袭冷、发热等热象，就是说不喜欢热的。哎，有些人你说，哎呀，我这个手脚心都是热的，总是你看我要是，哎，遇到这个冰石头，我在上面放一放，哎，我就舒服。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气郁而化热。哎，你的这个郁结了。所以你像这个《黄帝内经·素问·次志论》上就说，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哎，就是说的这个作用。再有，你像我们说气的第三个作用，气的这个防御作用。那我们人体这个防御作用啊，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现在医学当然是指你的免疫能力了啊。那拿中医来说，它包括了这个气的防御作用，它包括了气血津液和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多方面这个综合作用。气当然就是说气在这整个这个防御作用里面起到了相当这个重要这个作用。气的防御作用你看主要体现于这个护卫全身这个肌表，就是我们这个机体嘛，肌表嘛。再一个就是防御外邪这个入侵。黄帝内经素问这个平热病论就说，邪之所促，其气必虚。其气必虚呢，就是指我们气的这个防御作用减弱以后，哎，邪气时候就来了，就侵扰我们了，外邪就会进入我们机体，就导致疾病这个发生。你就从这一点来说，气的防御作用减弱，哎，那我们全身这个抗病能力，包括有了病以后我们这个恢复能力呢，哎，它就下降了，机体呢就容易惯患这个疾病，或者你得了病也不容易恢复。 嗯，其实这个气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它不仅是人体维护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来源哈，而且它跟人的这个整个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像刚才您说，气也不能瘀也不能虚哈，它既是人体推动温煦防御等等功能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臣哈。 对，动力源。 真的是一个动力源。那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一些症状，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气虚和气瘀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如果有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您赶快拨打电话，看看怎么来对您的气呢有所调整啊，针对您呢我们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